上一集啊，咱们讲到德国的三个小伙伴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相继呢退出了战争，德国就真正的成了孤家寡人。当然了，这个时候德国自己的情况啊也不怎么样，协约国军队几次攻势下来，德军的战斗意志全线崩溃，逃跑的士兵啊如同过江之鲫，好多人往后跑，路上遇到往前线开的援军还嘲笑他们啊，说你们是来拖延战争的吧，士兵逃跑，军官也没什么可指挥的了，大家都跑咱也跟着跑吧。所以这个时候啊，德国政府里好多人就都意识到了，通过武力结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赶紧找协约国和谈，用相对体面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可是军方不这么想，觉得还能打，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德国总理赫特林本人虽然是文官，但是呢却是支持军方立场，还跟着这个鼓吹德国必胜，给老百姓灌毒鸡汤。但是时间到了1918年的9月底，德国是真打不下去了。军需部总监鲁登道夫用颤抖的声音跟总参谋长辛登堡说，建议德军从所有占领的他国领土上撤退，为和谈创造可能。赫特林这边也吹不下去了，被迫宣布辞职。继任者呢是温和派的巴登亲王马克西米连。为什么选他呢？这个因为他是当时德国国内外都能认同的人。首先呢，马克西米连是贵族出身，德国境内各邦国势力认可。再一个呢，他在一战初期啊曾经参军，当过一个军的参谋长，军方眼里呢他也算自己人。还有一点，当初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他曾经旗帜鲜明的站出来反对，这个呢也能让协约国更加认可他。马克西米连一上任，先分析一下局势，首要的问题就是呢，现在要议和我该找谁？法国是万万不能找的，法国佬现在恨不得呀生吞活剥了德国。英国呢也差不多，再加上无限制潜艇战，可能是把这个英国佬啊折腾得够呛。英法都不能找，那就只能找美国最合适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发表过一个演说，说只要德国人接受14点原则，那就可以结束战争。所谓14点原则呢，是威尔逊提出来的想法，意思呢是在一战结束以后，按照14条原则重建世界。其中跟德国有直接关系的主要是四条。第一呢，撤出占领的俄国领土。第二呢，撤出西线占领的所有土地。第三，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第四，德国占领的波兰恢复独立。马克西米连觉得这几条是可以接受的，就派人到华盛顿向威尔逊发出照会，表示这个事儿呢可以商量，咱先聊聊。威尔逊总统耽误了两天才答复，而且呢也只是问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正经事儿一点没说。马克西米连一看这耽误不起啊，赶紧又发一个照会，表示德国大致接受14点原则。可是就在这天，美国的克伦伦斯特号被德国潜艇击沉，400多人丧生，其中呢包括许多美国人啊。威尔逊大怒啊，说德国一点诚意都没有啊，明着和谈，暗地里接着打，于是呢断然拒绝谈判。这么一来，马克西米连就急喽，德国的情况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差，到处呢闹饥荒，西班牙流感现在也越来越猖獗，大量收割德国老百姓的命。西班牙流感一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啊，也不知道呢是怎么消失的，未解之谜。当时这个病在欧洲大面积传播，没有任何特效药，能不能熬过去全靠免疫力。英法那边还强点，毕竟食物比较充足，德国就惨了，天天饿肚子，染上病基本上就挂了，连前线都有90万士兵因为生病丧失战斗力。这个时候要再不停战，德国人就得大片大片的冻死、饿死、病死，那德国全境备战是早晚的事儿。所以马克西米连也顾不得许多了，咱也别说什么这个大致接受了，干脆就跟威尔逊总统说啊，我们同意全盘接受14点原则，您赶紧劝劝您这两位哥们儿，咱别打了，成不成？不过这时候不是着急就行了的，威尔逊呢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跟马克西米连说，要想停战也行，但是呢德国要先削减军备， 另外呢，协约国要在停战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说白了就是我们提什么条件你都得答应，你可以提意见，可以反对，但反对肯定无效。马克西米连也不扯皮了，这时候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同意同意啊，没问题，完全同意。可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德国国内无意引起了一次地震。这时候军队大权基本上掌握在鲁登道夫手里，鲁登道夫虽然同意谈判，但是呢这种条件实在是太窝囊了，于是呢要求政府放弃谈判，与协约国战斗到底。但说实话，这时候他也就是嘴硬，曾经的世界第一陆军已经是日薄西山，整个1918年10月德国陆军仅仅新建了一个步兵师，却有32个师因为伤亡殆尽被注销了番号。德皇威廉二世心说，我这儿想和你还想打，这怎么行，于是听从了马克西米连的建议，解除了鲁登道夫的所有职务，这个战争狂人呢终于下台了。不过后来纳粹党成立之初，这家伙帮了希特勒不少忙，这个呢咱们在讲二战的节目里详细讲过。鲁登道夫下台绝对是威廉二世在一战里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正确决定，但是呢紧跟着他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德国总参谋部啊觉得这么谈判太窝囊，就提出了一个10月24号作战计划，让一直窝在港里的公海舰队出海跟英国人决战。具体计划是呢，先让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深夜出海，这个隐蔽行踪，衔枚即走，天亮时分呢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发动突然袭击。这样的话呢，英国皇家大舰队肯定会回师救援，那德国潜艇就在必经之路上埋伏好伏击一番，公海舰队呢再上去给他们包饺子，干掉大舰队之后，咱公海舰队还不着急回来，要兵临泰晤士河口，剑指伦敦，炮打白金汉宫，逼着英国签字求和。这计划不用细想一听就不靠谱，德国在日德兰海战之后一艘主力舰也没造，英国呢又新造了5艘战列舰和2艘战列巡洋舰，双方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但威廉二世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偏偏呢就很欣赏这份方案，准奏方案呢被送到了公海舰队手上。此时公海舰队司令是希佩尔上将，就是这个日德兰海战的时候指挥德国侦察舰队的那位。希佩尔拿到作战方案，心里是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这是哪个狗娘养的写的，让我们送死去。但是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想去也得去。10月29号公海舰队接到命令出海，这时候呢有的水兵就知道我们这是要去干啥了，拒绝执行任务。战列舰图林根号和赫尔格兰号上的水兵先后发生哗变，希佩尔和这个就立刻派出了一艘潜艇和5艘驱逐舰，把这2艘战列舰包围，其他战列舰上的火炮也对准了这个两舰，哗变士兵只好乖乖投降。希佩尔也不想去送死，正好就以整顿军队为借口，率领舰队就返回了基尔港。可是希佩尔没有想到，他这么一来算是给了摇摇欲坠的德意志帝国致命一击。舰队一回港，水兵哗变的消息马上传遍大街小巷。11月3号基尔港爆发大规模兵变，饥饿的水兵先是冲进仓库和军官食堂，把里边所有能吃的东西洗劫一空，之后纷纷摘下军衔，把帽徽染成了红色，仿照俄国模式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几天时间红旗就插遍了整个德国。值得一提的是呢，大部分海军军官都没有参加，还保持着比较高的荣誉感，兵变带给他们的更多是耻辱和绝望。兵变爆发的第三天，一些军官偷偷驾驶 U18 号潜艇出海，准备对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英国皇家海军发动自杀式袭击，可惜刚开到苏格兰附近就被英国的渔船发现，随后呢被一艘赶来的驱逐舰撞沉。当然这几位军官的行动对此时德国的形势没有任何影响，德皇威廉二世发现局势已经失控，再待下去搞不好连自个儿一勺烩了，就仓皇逃离了柏林的无忧宫，来到前线避难。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呢派遣外交大臣辛茨率领代表团前往法国与协约国谈判，如果协约国不同意就打着白旗请求投降。这个辛茨啊，以前当过德国驻华公使，一直到1917年才回国， 11月7号这天傍晚，德国代表团的汽车插着白旗越过前沿阵地登上火车，第二天清晨就到了巴黎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列车这个时候呢已经停在这儿了。德国代表团一到，福煦先不跟他们握手，直接就问先生们，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新茨回答说，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协议。福煦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哦，我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战协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新茨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说，可是我们需要您提出条件，我们无法继续打下去了。福煦说，要这么说呢，你们是来求和的吧，啊，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呢，福煦代表协约国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德国代表72小时内给予答复。哪些停战条件呢？德军要在15天内退出一切占领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交出5000门大炮、25000挺机枪、1700架飞机、5000辆铁路机车、5000辆卡车。第三，所有协约国战俘立即遣返，而德军战俘则在合约签订后开始遣返，啊，有点跟人质似的。第四，交出一切潜艇。第五，交出16艘主力舰、8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性和经济性的条件。这个停战条件呀，实际上就跟让德国投降没有任何区别，你照这个做了也就没法打了。德国代表团赶紧向国内汇报，这个时候连德国军方都硬气不起来，后方已然革命了，再苛刻的条件也得接受。兴登堡元帅虽然是总参谋长，但是呢，他主要就是通过个人威望协调工作，军队的实权实际上呢在副总参谋长格伦勒将军手里。格伦勒一琢磨，发现自己其实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签停战协定，要么呢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部队自行投降，所以呢他就同意停战。11月9号，兴登堡跟格伦勒一同呢去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告诉他现在革命分子已经切断军队的补给线，军队里也是人心惶惶，天天盼着停战，而且士兵们已经不再拥护皇帝了。听了这话呢，这个威廉二世非常不快。那这个时候皇太子威廉正好进来，一见兴登堡，这位太子爷一跳下车就高喊说，那批水兵还没枪决吗？啊，可见他对形势简直无知到了极点啊。太子爷还质问格伦勒将军，是吧，说军人必须要遵守他们对军旗的宣誓。格伦勒摇了摇头回答说，宣誓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随后陆军统帅部招来了前线的50名团长啊，让他们跟皇帝说说，你们觉得手下士兵还愿意不愿意追随皇帝，愿意不愿意去讨伐革命者。结果50个团长只有一个人说是，少数人不做回答，大多数人都说士兵不会再服从这个命令了。与此同时，首都也有坏消息传来，总理马克西米利安看见皇上跑了，就直接宣布威廉二世已经同时放弃其作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地位。威廉二世一听说自己被退位了，勃然大怒啊，说可耻可耻，岂有此理，一位巴登的亲王竟然推翻普鲁士的国王。连着发电报到柏林抗议，但是这些电报已经不是当年呼风唤雨的圣旨了，全部石沉大海。其实早在之前，马克西米利安就背着他给德国境内那些有影响力的邦国，比如说萨克森王国、巴伐利亚王国、福腾堡王国发电报，问说如果皇帝退位你们是什么看法，结果这些邦国都表示无所谓。可见此时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民心尽失，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成了可有可无的累赘。面对此情此景，兴登堡面无表情地跟威廉二世说，现在部队已经拒绝向皇帝效忠，你们一家子很有可能会被士兵劫持，搞不好就给送到柏林的革命群众手里，要不呢就是送到协约国手里，那你还能有什么好吗？所以啊，听臣一句劝啊，还是封紧扯户走为上吧。威廉二世一看大势已去，也只能如此了啊。在黑暗之中，他一家子乘坐专车开到德国荷兰边界，越过国境之后，改乘私人汽车去一位荷兰伯爵的别墅中寻求庇护。整个旅途中，威廉二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一直等见到这位荷兰伯爵，他才说，现在我必须喝一杯好的、热的、浓的英国茶，完全是英国的味道。皇帝流亡，那么德意志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向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埃伯特移交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出门的时候转过身说，埃伯特先生，我把德意志帝国交给你来保管。埃伯特回答说，我已经为这个帝国丧失了两个儿子了。 埃伯特的新政府一成立，马上要求跟协约国谈判的代表对苛刻的停战条件提出抗议，看看呢能不能给德国再捞回点来。结果当然没用，抗议无效，德国代表只好签字。1918年11月11号凌晨5点，两名德国代表在福煦的列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签字完成之后，其中一位代表起身慷慨陈词，英法两国的人呢都看着其他地方不理他。这位哥们儿最后说，一个7000万人的民族受到苦难，但他不会死亡。福煦只说了两个字，很好。6个小时之后，上午11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停了下来，教堂的钟声缓缓敲响，宣布着和平的到来。疲惫的士兵们从堑壕里爬出来，有的祈祷，有的相互致敬，有的干脆从原来的敌人那儿索要香烟。几分钟前，来自加拿大的二等兵乔治·普恩斯中枪倒地，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阵亡的一名士兵。在他之前，已经有1000多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家庭，都被战争折磨了4年。现在，对于战胜的协约国来说，他们的折磨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战败的德国，他们的悲剧还将继续，因为战胜国必然对他们要进行严苛的秋后算账。那么战胜国对德国进行什么样的清算？世界真的会因为停战而得到和平吗？咱们下一讲再说。